若常若无常，说色处，若乐若苦，说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乐若苦，说色处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声香味触法处，若我若无我，说色处，若净若不净，说声香味触法处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色处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声香味触法处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色处若乐若苦，应求声香味触法处若乐若苦，应求色处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声香味触法处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色处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声香味触法处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色处若常若无常，求声香味触法处若常若无常，求色处若乐若苦，求声香味触法处若乐若苦，求色处若我若无我，求声香味触法处若我若无我，求色处若净若不净，求声香味触法处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眼界若常若无常，说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说眼界若乐若苦，说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说眼界若我若无我，说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说眼界若净若不净，说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眼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眼界若乐若苦，应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眼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眼界若净

说地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水火风空世界若我若无我，说地界若静若不静，说水火风空世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地界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地界，若乐若苦。应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地界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地界，若静若不静。应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教释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地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地界若乐若苦，求水火风空世界若乐若苦，求地界若我若无我，求水火风空世界若我若无我，求地界若静若不静，求水火风空世界若静若不静。以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教释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教释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明若常若无常，说行识名色流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无明若乐若苦，说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，说无明若我若无我，说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无明若静若不静，说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无明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无明若乐若苦，应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若乐若苦，应求无明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无明若静若不静，应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